你好，我是李月。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实现了这个 RPC 框架中的两个基础组件，序列化和网络传输这两部分。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实现这个 RPC 框架的客户端的部分。我在原理和程序结构这节课中呢，提到过，在 RPC 框架里边啊，最关键的就是理解这个桩的实现原理。桩呢，它实际上是 RPC 框架在客户端的一个服务代理。它和远程服务具有相同的方法签名，或者说它们实现了相同的接口。那客户端在调用 RPC 框架提供的服务的时候呢，实际上调用的就是这个桩它提供的方法。那在这个桩的实现方法里面呢，它会把请求发送到服务端，获取这个真正的调用结果，然后呢，再把这个结果返回给调用方。那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的客户端里边，那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如何来生成和实现这个桩。RPC 框架的这种桩的设计啊，它其实采用了一种叫做代理模式的设计模式。代理模式它给某一个对象提供一个代理对象，并且呢由这个代理对象来控制对原对象的引用。那被代理的那个对象呢，我们称为委托对象。那在 RPC 框架里边，代理对象呢，都是由 RPC 框架的客户端来提供的，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桩。那委托对象呢，其实就是在服务端真正实现业务逻辑的那个服务类的实例。我们最常用的 Spring 框架，它的核心 IOC 和 AOP 就是这种代理模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和实现。我们在日常开发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种代理模式，在调用流程中动态的注入一些非侵入式的业务逻辑。我们这里说的非侵入，它指的是在现有的调用链中增加一些业务逻辑，而不需要去修改调用链的上下游的代码。比如说，我们要监控一个方法 A 它的请求耗时，那普通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方法的开始和返回这两个地方各加一条记录时间的语句。那这种方法呢，它是需要修改这个方法 A 的代码，那这就是一种侵入式的方式。那我们还可以给这个方法它所在的类创建一个代理类，在这个代理类的 A 方法中呢，先记录开始时间，然后调用委托类的 A 方法，再记录结束时间。把这个代理类加入到调用链中，就可以实现非侵入式的记录耗时了。那同样的方式呢，我们还可以用在比如说像权限验证、风险控制、调用链跟踪等等这些场景里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个 RPC 框架的客户端中，怎么来实现这个代理类，也就是这个桩。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个 Stub Factory 的接口。这个桩的工厂接口呢，它只定义了一个方法，就是 Create Stub。那它的功能呢，就是创建一个桩的实例。这个桩实现的接口呢，它可以是任意类型的，也就是上面这个代码中的泛型 T。这个方法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 transport 对象。那这个 transport 我们在上节课介绍过，它是用来给服务端发请求的时候来使用的。那第二个参数呢，它是一个 class 对象，它用来告诉桩的这个工厂，我需要你来给我创建这个桩。那这个桩呢，应该是什么样类型的？那 create stub 它的返回值呢，就是由这个工厂创建出来的这个桩的实例。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实现这个工厂方法创建出这个桩呢？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啊，这个桩呢，它是由一个 RPC 框架生成的类。那这个类呢，它要实现你给定的接口。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 里边的逻辑呢很简单，就是把方法名和参数封装成请求发送给服务端，然后呢再把服务端返回的调用结果返回给调用方。之前我们已经解决了网络传输和序列化的问题，那剩下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来生成这个类了。那我们知道啊，普通的类呢，它是由我们程序员来编写源代码，然后呢通过编译器编译之后生成的。那 RPC 框架怎么才能根据要实现的接口来生成一个类呢？在这一块啊，不同的 RPC 框架它的实现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 gRPC 呢，它是在编译 IDL 的时候呢就把桩生成好了，这个时候编译出来的桩呢，它是目标语言的一个源代码的文件。比如说你的目标语言是 Java，那 IDL 编译完成之后呢，他们会生成一些 Java 的源代码文件，其中呢以什么什么什么 grpc.java 结尾的文件呢，就是 gRPC 生成的这个桩的源代码。那这些生成的源代码文件呢，在经过 Java 编译器的编译以后呢，它就是生成了桩的这个类。而 double 呢，它是在运行时动态生成的桩，这个实现呢就更加复杂一点。 它实际上啊，利用了很多 Java 语言的底层的一些动态的特性。那虽然说它的实现挺复杂的，但是它的原理并不复杂。那我们知道 Java 的源代码编译完成之后呢，生成的是一些 class 文件。那 JVM 它在运行的时候呢，它会读取这些 class 文件来创建对应的类的实例。这个 class 文件啊，它虽然非常复杂，但本质上它里面记录的内容就是我们编写的源代码文件中的那些内容，包括类的定义、方法的定义、业务逻辑等等这些，并且呢，它也是有固定格式的一个文件。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格式来生成一个 class 文件，只要这个文件它的格式是符合 Java 规范的，那 JVM 呢其实就可以识别并且加载它，这样呢就不需要经过源代码编译这些过程，直接的动态的来创建一个桩了。那由于动态生成 class 文件这部分逻辑呢，它是和 Java 语言的一些特性是紧密关联的，考虑到有些同学呢并不熟悉 Java 语言，所以我们在这个 RPC 框架的例子里面呢，我们会采用一种更加通用的方式来动态的生成这个桩。我们采用的方式它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来生成这个桩的源代码，然后呢动态的来编译这个生成的源代码，编译好的类呢再动态的加载到 JVM 中。那为了让这部分代码不会过于的复杂，便于你快速理解啊，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限定，就是说这个服务的接口呢它只能有一个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呢只能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和返回值的类型呢我们都限定为只能是 string 类型。那你在学会这部分动态生成桩的原理之后呢，其实你很容易重构这部分代码来去除这个限制。那其实你需要做的呢无非就是多便利几次方法和参数而已。那我在之前讲过啊，我们需要动态生成的这个桩，它的每个方法的逻辑都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就是把类名、方法名和方法的参数封装成请求发给服务端，收到服务端响应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呢作为返回值返回给调用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 abstract stub 的抽象类，那在这个类里边呢实现大部分的通用的逻辑，让所有动态生成的这个桩呢都继承这个抽象类，这样呢动态生成的这个桩它的代码会少一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实现客户端的最关键的这部分代码，如何来实现这个 Stuff Factory 的接口动态的生成一个桩。一起来看一下 Dynamic Stuff Factory 这个实现类，这里面的静态变量 Stuff Source Template 呢它是桩的源代码的模板，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填充模板中的变量，生成这个桩的源代码，然后呢动态的来编译加载这个桩就可以了。先来看一下这个模板啊，它的唯一的一个方法中呢就只有一行代码，这个代码的逻辑啊就是把接口的类名、方法名和序列化之后的参数呢封装成一个 RPC request 对象，然后呢调用父类中的 invoke remote 方法把它发送给服务端。 invoke remote 这个方法它的返回值呢就是序列化之后的调用结果，那我们在模板中呢把这个结果反序列化之后呢直接作为返回值返回给调用方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chrisstub 方法啊，从 service class 这个参数里边呢我们是可以取到服务接口定义的所有信息的，包括这个接口的名字、它有哪些方法、每个方法的参数以及返回值的类型等等。那通过这些信息呢我们就可以来填充这个模板，生成这个桩的源代码。在这里面啊，桩的类名呢我们就定义为接口名加上 stub。 那为了避免类名的冲突啊，我们把这些桩呢都统一放到一个固定的包 stub 下面，填充好的模板生成的源代码呢存放在这个 source 变量里面，然后呢经过动态的编译、动态的加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桩的类 class， 再利用反射就可以创建一个桩的实例 stub instance。 之后我们还需要把用于网络通信的传输对象 transport 付给这个桩，这样呢这个桩才能与服务端进行通信。那到这里呢我们就动态的创建了一个桩。在这个 RPC 框架的例子中啊，很多的地方我们都采用了同样的一种解耦的方法，就是通过定义一个接口来解耦调用方和它的实现。在设计上啊，这种方法称为依赖倒置原则，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调用方呢不依赖于具体的实现，而是为实现先定义一个接口，让调用方和实现都依赖于这个接口。这种方法呢也称为面向接口编程。那它的好处呢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说过了，它可以解耦调用方和具体的实现，不仅这个实现是可以替换的， 而实现呢，连同这个接口定义呢，也是可以来复用的。比如我们上面定义的这个 Stuff Factory 呢，它是一个接口，那它的实现类呢是 Dynamic Stuff Factory， 调用方呢是这个 Netty RPC Access Point。调用方 Netty RPC Access Point 呢，它并不依赖于这个实现类 Dynamic Stuff Factory， 就可以来调用这个实现类的 Create Stuff 方法。那要做到解耦调用方和实现类呢，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来负责创建这个实现类的实例。一般来说啊，都是谁使用谁创建，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为了解耦调用方和实现类，那调用方呢就不能直接的来创建这个实现类，因为这样呢就无法解耦了。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第三方来创建这个实现类呢？也是不行的。即使是你用一个第三方类来创建这个实现类，那依赖关系呢其实就变成了调用方依赖于第三方类，第三方类呢依赖于实现类，这个调用方呢还是间接的依赖了这个实现类，并没有实现了解耦。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没错啊，使用 Spring 的依赖注入它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这里边呢，我再给你介绍一种 Java 语言内置的更轻量级的解决方案 SPI。在 SPI 里边啊，每一个接口它在固定的目录 metainf-services 下面呢都有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它的文件名就是以这个接口的类名来命名的，文件的内容呢就是它的实现类的类名。只要把这个配置文件、接口和实现类都放到 ClassPass 里面，那就可以通过 SPI 的方式来进行动态的加载，加载的参数呢就是这个接口的 class 对象，返回值呢就是这个接口的所有的实现类的实例。这样呢就可以在不依赖实现类的前提下获得一个实现类的实例，具体的代码呢在 service support 这个类里边你可以去查看。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照例呢对本节课做一个小结。这节课啊，我们一起实现了这个 RPC 框架的客户端。在客户端里面啊，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桩，也就是远程服务的代理类。那在桩里面呢，每一个方法它的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接口名、方法名和请求参数封装成一个请求发给服务端，由服务端来调用真正的业务类获取结果，并且呢返回给客户端的桩，桩呢再把这个结果返回给调用方。那客户端它的实现难点就是如何来动态的生成这个桩。那像 gRPC 这类多语言的 RPC 框架，它都是在编译 IDL 的过程中来生成这个桩的源代码，再和业务代码使用目标语言的编译器一起来编译。像 Double 这类没有编译过程的 RPC 框架，它都是在运行时利用一些语言的动态特性来动态的创建这个桩。 RPC 框架的这种桩的设计呢，其实它是一种动态代理的设计模式。那这种设计模式呢，它可以在不修改源代码甚至不需要源代码的情况下，在调用链中呢注入一些业务逻辑，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那可以用在像权限验证、风险控制、调用链跟踪等等这些场景里边，那希望你能掌握它的实现原理。最后我们介绍的依赖倒置原则，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耦合度，并且呢不会过度地增加系统的复杂度，建议你在设计软件的时候呢广泛地来采用。其实你想一下啊，现在这么流行的微服务的思想，其实呢就是依赖倒置原则的实践，只是在微服务中呢，它更极端地把调用方和实现分离成了不同的软件项目，这样呢实现了完全的解耦。今天的课后作业呢，还是需要来动手写代码。那熟悉 Java 语言的同学呢，请你扩展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 RPC 框架的客户端，解除掉服务接口只能有一个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只能有一个参数，那参数和返回值的类型呢，都只能是 String 的这个限制，让我们这个 RPC 框架呢，真正的能支持任意类型的接口。不熟悉 Java 语言的同学呢，你可以用你擅长的语言把我们这节课讲解的 RPC 框架的客户端给实现出来。那要求呢采用和我们这个例子一样的序列化的方式，这样呢你实现的客户端应该是可以和我们例子中的服务端来进行正常通信的，并且呢可以实现跨语言的调用。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的代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它